还好大，还好大。想起好凛凛的影明，一千人的万人疑，万人的疑心你做了积累的阴晴了。想起好收行啊，收行啊，收未来啊，收现在啊，没人收过去，过去怎么收啊？昨日打烂个花瓶啊，怎么收啊？啊，收啊收今日，收上收明日，唔好碰烂佢。喺收过去，收现，收未来嘛，哪个收过去啊？过去怎么收？你话俾我听，过去就冇得收嘛。我哋修行咧就光明嘅，我今出家冇话过去出家啊，修啊修现在，修啊修未来。嗱、啊，我出咗家之后啊，我发现啦，我仲一五百步咁忘记，呢个咪修未来咧？系咪啊？我发现啦，会参学，呢个咪修未来咧？发现啦，打禅七，打四十九日禅七，呢个咪修未来？哪里受过去？过去怎样受？过去就不可得啊！六祖讲：莫视向前，已过就不可得。上师依靠，系呢个智慧，念念都圆明啊！我一念都有受，我一念就正念，万不能起恶念，万不能起邪念，念念有正啊！念念有圆明，所以有钱就有实，有招就有用，有生就有灭，有义就有跌，有系咪啊？有定就有位啊，有分就有神，分神都合，定位圆明，自见本色。嗰阵时咪见到自己本色。真念念言明啊，林寨方啊，念念都有田有实咧，有份有子噶嘛，有义有跌嘛，系咪啊？有份有神噶嘛，有定有位，分神到合，定位言明，嗰阵时你哋见自己本事，只怕你嗰一念咧有定就冇位，又怕你嗰一念咧你有位就冇定啊。你嗰念又有定又有味，定味言明，你咪发展唔见你自己嘅品性，咪自见品性啦。所以修行啲时候啊，念经都系嘅，念念都言明，冇打妄想啊，一个言咯，但唔好分沉。成日念咩经嚟打妄想咧，就不言。念咩经嚟分沉啊？黑眼瞓就不明噶嘛。即系念咩经嚟咧？又冇妄想，又冇分沉，念念都圆明，你就会见自己嘅本性啊！自见本性，善恶虽自本性无异啊！呢个本性系自己嘅本性啊！本性咧，善恶虽是善啊，唔系恶，恶唔系善。善人咧就冇恶念嘅，恶人咧就冇善心嘅，善恶就而浮云，虚无起灭趣。善恶系个浮云嚟嘅，嗰个白云去咗，黑云又来咯。我呢个善念啊，变咗恶念啊，黑云去咗，白云又来咯。呢个恶念啊，变咗善念啊。善恶就而浮云，虚无起灭趣嘛。人知呢个善恶系幻化嘅，善恶随时本性无异啊。善嗰个性也是空，恶嗰个性也是空，善恶个性都是空，就本性无异啊。善恶随时，善恶个性系空嘅，善恶系同一个空性啊。靈咒是一個空性，大悲咒也是一個空性。靈咒那個性是空，即是大悲咒那個性。大悲咒那個性是空，即是靈咒那個性。靈言大悲雖持，空性都無異。善惡雖持，本性都無異啊！無異之性。 无义嗰个性咧，呢、这个就实嘅。善恶嘅性唔系实嘅，如果善性系实嘅咧，系咪都唔会有恶咧？点解有啲善人会退神？就呢个善性唔系实嘅嘛，恶性又唔系实嘅。恶性系实嘅，永远系恶啦嘛。点解学嚟嗰面爱恶明善？我知道善性唔系实，恶性唔系实，唯有呢个善性空，恶性空，呢、这个空性咧就真实。善的时候空性不坏，恶的时候空性不坏，善恶来去空性不生不灭。所以呢個空性咧，然後真實嘅，所以無以之性就名為實性啊。以實性中不染善惡，在呢個實性之中咧，批判善同埋惡都係幻化，又要浮雲啊，不染嗰個善，亦不染嗰個惡。當然虛空之後冇白雲，冇黑雲。黑雲就不能染嗰個血紅，白雲也是不能染嗰個血紅，所以血紅之後根本就冇雲，冇呢個黑白嘅雲。自性之後根本就冇善惡，冇呢個善惡，只有清淨個自性。清淨嘅自性啊，不染嗰個善惡。清淨嘅自性不染呢個善惡咧，就唯有呢個實性，從實性嚟起受。受呢個實行，有實行就受因，先嚟實因咯。有實因者幹，咁咪實果咯。實因係咩？實因咪萬行啊。實果，實果咪萬德。嗱，從呢個實性而起呢個實行，受呢個實因，證呢個實果。啊，實因實果。因而我滿咧，嗰陣時咪成佛，咪報身佛咧。此名圓滿報身佛。你離開呢個實性啊，你向呢個善惡嚟修啊，修嚟修去都係惡人善人，善人咧聽福聽盡咗，我咪又變咗窮咯喎。惡人咧愛惡又變咗為善咯。善人咧退心退呢個善就變成惡。換一個話講，惡人係咩人做法？嗰啲善人啊退落嚟做。善人係咩人做法？惡人嗰邊咧改惡就出嚟做善噶嘛。所以呢個咧善惡呢個果報都係六道輪迴。哪里有真实的呢？所以实性论同，从实性起真实之下，因实果实，因缘果案。男人呢，去到证了这个报身佛，此名圆满报身佛呢。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不行三恶尽啊！从自性而起啊，若果起一念恶行，万劫呢个善因咧就灭咗咯。所以有啲骗人，稍微示范起一念恶，可能降得就集多。邊墮墮墮咗落嚟？你係怕人家話咩啊？話你仙咧，話你咩仙咧？宅仙邊咗落嚟咧？所以咧，天人萬不能起一念惡喎，起一念惡喎，降得就邊墮，就做凡夫啦，係咪啊？所以起一念惡。萬劫呢個善因啊！我哋起一念惡啊，萬劫嘅善因啊，俾你滅咗啦！唔怕你修行修幾十年，用功用得好好，你做一次壞事啊，幾十年嗰個功勞咧，得百年都憑一朝喪啊嘛！所以起一念惡嘅物滅萬劫呢個善人，自 前的人生呢，得行三恶阵，如果从自性的人生啊，行三呢个恶阵，你唔听呢个咩？无量寿经讲，念一句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八十亿劫生死的罪呢，都俾佢灭咗。乃念一句阿弥陀佛，岂不是起一念善，得行三恶阵呢？我有一个小孩，有一个人呢，好多女仲分。女仲分，女仲分啊！我有学仙啊！女仲分嘛，学仙你有三千功德啊！最人间有三千功德，我可以学仙。不，你冇三千功德，点可以学仙？不如我教你个法门咧，点石就成金。咁啊，吕洞宾咧用只手指呢个石头就化咗黄金，化咗黄金咧咁啊，呢个人问咧，哦，点石成金，变嚟黄金，嗰个金咧变几耐啊？几耐就变嚟石头，五百晒就变嚟石头。哦，一个五百晒就变嚟石头咧，系咪就害咗五百晒个人啦？我唔学啊，不过你又可以学先，你话学先咧三千功德。你嗰一念心啊，哦，已經啊有三千功德啊，唔然點石成金，唔然害咗五百世嗰個人，如果啲別啲人，好啊，你要咁多，我五百世都有黃金，啊，以下個人嗰兩檔退咗事，所以咧佢唔願意害五百世嗰人，因此你仲笨嘛，你都可以學先嘅。你一念嗰個善心咧，已經係累足五百三千個功德。所以自性起一念善，得行三惡陣咧，直至無上菩提。今日咧念念善，咪念念滅惡啦。哦，都錯啦。自性嘅念念都有善，念念都有滅惡。将我哋无始劫以来百色劫中所有呢个恶种业种无明杂气烦恼灭得干干净净，嗰阵时咧自性嚟起一念善咧，将我哋以来种种啊三身四智五眼六眶啊万行都培足，嗰阵时咧就。念念止惡，念念生善，念念生善，念念止惡，惡盡善治，咪直接無上無大。咩無上無大？惡已經盡咗啦，善已經圓滿咯。啊，所以念念善，念念止惡，惡盡善治，直接無上無大。我哋咪正無上無大。念念自己，还是念念自见自性啊，止生善止恶，不失本念。念念咩？你自见自性，不失在错嗰念，在错嗰念见性咧，以后念念都见性。啊，在错嗰念止恶咧生善，以后念念都止恶生善。直至無上菩提，不離在坐嗰一念，所以忍不忍難取果，果必酬因，果必酬因咧，呢個咪名為報身咯。啊，念念止惡生善，不離在坐嗰念啊，實物不失本念，不失本念就好咧，係咪啊？所以我哋念念都唔失本念咧，肯定有人善而惡盡，只怕嗰面咧會失本念啊！啊，今日念佛啊，明日咧未必一定念；今年念佛啊，明年未必一定念，係咪啊？今年精進啊，明年未必定精進。所以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兩年佛在曬天啊！即係三年唔使講啊！所以咧，你能夠不失在錯個念咧，念念之惡生善，有人善言惡盡咧，果必酬因，呢個咪報身份咯。善 善言善言安，屋震锤。嗰阵时呢个报身份喺现前，出名嚟报身。善知识从发身思量，即是化身。善知识，发身系清净啊嘛，发身系无相啊，发身系犹如虚空啊，发身系变翻法界啦。哦，从呢、这个从呢个发身一思量，哦，即是化身，化身啦、啊。我哋都系从呢个发身嚟思量。人人都是从这个法身思量，闻得佛法的思量归三波，一法就化为三波的大智人。三波喎、啊，比尔者都未曾受戒，又从这个法身思量受五戒，哦、啊，变咗有菩萨有和智。哦，有菩萨有和智在家人呢，都未曾正式受行啊。哦，从这个法身思量，不如出家。哦，一出家呢，就受咗具足戒，嗰陣時一化就化為呢個比丘、比丘尼。咁我哋係化噶，唔係化噶。你有冇讀呢個《花化經》？《花化經》呢個花士品啊，若有人入呢個二來室，著二來衣，坐二來座，以不太開心，為人見識《花化經》嘅，我則遣花人。未其集定法，仲又显化比又悲又离，又何失又何言？庆其说法，是自花人闻法咧，啊，不亦其意。诶，呢个咪光明化啦嘛，化比又悲又离，化呢个有何失有何言啊？而来显个化人，未其集定法仲啊，通通系化嘅，向花啲人个个都系化嘅，所以我哋現在咪一個化身嘛，嗱、啊，我哋係化啦。你前幾年前咧都唔係比有比有離，而家咪化咗個比有離出嚟咯，係咪化咧？前幾年前咧你都未人搭袈裟，哦，而家比而來嘅袈裟啦，係咪化嘅咧？係咪？前幾年前咧人家叫你做姑，而家唔叫姑咯，叫做咩事啊？係咪化咧？是嘛？不但正尼斯啊，再過幾年啊，還有徒弟讀書，嗰陣時就化起嚟啦嘛。所以即是化身。好、啊，現在我哋化身，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修行啊，唔係用呢個化身佛修啊，留意啊，係從呢個化身佛嚟修啦。我哋化為啊！而家我哋化为一个有何失有何疑，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呢、这个化身佛。化身佛咧，就有念念。我哋系咪有念念咧？念念得念佛，念念得念经，念念得看码头，念念咩得止恶，念念得受善。啊！念念咩止自己个妄想，念念咩降服自己个烦恼。呢、这个修行人嘅念啦。切莫念念咩欺陷尘耻，系咪啊？念念咩咁样咯？自性自见啊！念念有见性啊！念念咩？你有见自己嘅性，你唔好念念见颜子，见下方嘅丑点。你念念有见性啊！你念念咩？唔好见人我是非。你念念咩？拜佛有见性，念佛有见性，诵经有见性，所以念念咩就见自性，自念念见自性，念念咩见自性嘅功德。哦，自性都系有无量功德，自性都系有戒定慧，有慈悲喜舍，有六道，有万行。嗱，念念咩见自性嗰个功德。念念见自性功德，你明唔明修？化身佛嚟修。念念见自性功德，见到圆满咧，嗰阵时破相。嗱、从呢、这个从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见功德，见自性嘅功德，见到圆圆满满，嗰阵时咪破相佛，即是破相佛。所以修行系用呢个化身嚟修咧。 我哋而家瘦啦，即系人人嗰个瘦唔同，即系将来成佛咧，个个都唔同。咩舍利弗成佛，同迦叶成佛又点同？迦叶成佛同呢个孙菩提成佛又唔同嘅，孙菩提嘅五百罗汉又唔同嘅。念念自性自见功德，见自本性嘅功德，见到圆圆满满，嗰阵时就即是报身佛。即系自念自受自性功德，是真地已。六祖教我哋嘅，譬如清净化身佛，譬如圆满报身佛，譬如千百亿化身佛，啲咩譬如啊？念念自受。自性的功德，自悟自性的功德，自修自性的功德，自悟自性有什么功德？自悟自性有清净功德，有圆满功德，有示现的功德。自性之后有三个功德。自悟咩？自修咩？自修自性清净功德啊，圆满嘅功德啊，示现嘅功德，即系自悟自性功德，自修自性功德，修到咁样咧，就名为真慧圆，真真地圆。自悟自性功德咧，真地圆；自悟自修自性功德，呢、这个名为真地圆啊。皮肉是色身，我哋呢个皮肉啊，唔知皮肉，皮包肉，肉就包骨，骨骨就包水，啊，骨肉入边咧又有五脏，又有六腑，啊，呢个咧就仲话叫做臭皮囊，啊，单元叫做色身，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集，呢个色身咧系个舍集嚟嘅，系我哋祖嚟自嘅。而家个舍集咧渐渐渐渐咧渐渐坏咯。呢个舍集咧，佢只眼又蒙，嗰啲头发又白咗，嗰个皮又皱咗，嗰啲骨咧又软咗，色又唔食得，水又唔水得，呢个屋嘅渐渐坏。所以呢个色身就舍集，不言比也。呢个色身啦，正文嗰边啦，唔要佢啦，舍咗佢啦。所以呢个色身是舍集，不可言比也，唔系比呢个色身嗰个舍集。但自身就三性，咁咪色身啦，唔系比边个咧？被色身舍集之内嗰个指人用，呢、这个舍集有个指人用嘅，我哋做屋子，我哋揾翻你个指人用嘅嚟俾。啊，指人用就偏事啊，指人用咪在呢个舍集之内咯，点可以见到佢啊？你见佢啊？长年不出户，佢从来都未出嗰个舍集嘅。讲明嘅长年就不出户，只种子。呢、这个子人种咪长年都唔出户，出户系边个？出户就你啦。眼又见色，耳又闻声，鼻又闻香，口又话喊食，身又喊睡，系你咧。那个子人啊，佢唔喊色，唔闻声，唔喊呢个香，唔喊嗰个味，唔喊嗰个睡，佢样样咧，佢都唔喊。所以我哋俾唔系俾呢个色身啫，俾色身之外嗰个知人用，知人用咩嘢？知人用就自性啊，自性啊，俾知人用嗰个自性啊，知人用啊嗰个自性啊清净，俾自性清净就发神佛，知人用啊嗰个自性啊功德圆满，哦呢个就报神佛。知人用哦，嗰、那个智性咧能够随类化身，千百亿化身，识八度众刹，就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就观音菩萨就三十二应身呢、这个化身佛。哦，咁样咧，我哋但悟智性咧，有呢个化身，有呢个报身，有呢个化身咧，你就认识智性而落，即识智性法。 唔有一步相中，一难中刺，言下令你积结麻烛，一时消气。陆祖话：我一个无相，无相嘅清净咩？啊，帮我清净，清净系你咩？清净之理到目之为法。佛母祖师讲，清净嗰个理，呢个就系目之为法。所以法身系清净嘅，啊，慈悲喜舍个法就清净，界定地个法就清净，六波罗蜜个法都系清净。所以唔有因无相中，一难中持，即系你难中难持，仲难解咧，持得行，难解难行，行解上应咧，有入边你一中咧，令你积劫埋聚，一时消灭，行解上应啊！你见到呢个无相嗰个佛咧，咩啊？令你啊，无始劫以来嗰个积劫。所有埋心所造之罪，一时都消灭。所以呢个无相众咧，难灭积劫嗰个埋罪，积劫埋罪一时都消灭。终于埋人受福就不受道，埋啊埋身呢个自性啊，发下劲咧。有位仔啊，舍富豪走啊，五十二年，呢个就卖，舍富豪走就卖咧，舍呢个老豆跑到外边嚟走啦，五十二年啦，啊轮回，轮回六道到五十二年，呢个就卖人，卖人啊卖咗，诶卖咗老豆，即系卖咗自己个佛性啊。埋咗佛性咧，就埋真，埋真你起妄，起呢个妄想，啊因妄为真咧，呢、这个就埋人，啊埋真起妄都因妄为真啊，因刹为止，呢个埋人，因刹为止自劫夹薄，呢个整咗埋人。所以我哋嗰面系人嗰个贼做仔咧，所有嗰个功德财宝咧都被佢劫晒啦。就趁啲业障功德就冇份，慈悲喜舍我哋冇份，三生四点啱六趟我哋冇份，但系由地嗰、那个印刷为止嘅自劫夹宝啊，所以埋人啊就讲凡夫受福就不受道。埋咗呢個佛性啦，埋真希望人妄離真，人呢個妄想咧就當自己啦。呢個妄想啊，要受下咧咁樣，受福喎、啊，埋人就受福。啊，食齋啊，啊，我今日食齋，我今日念佛，啊，咁樣咯，我今日啊戒殺。日日都殺，今日戒喎。我守咯，我今日戒咯，咁樣。日日我都唔係食齋，我今日食啦，咁樣啦。戒殺放生食齋啦，日日我都冇念佛，而家我念佛佛啦，咁樣。哦，呢個賣人咧就受福，啊，佢話受到咯，咁樣。我小孩子都很多人家嚟。我今日收啦，收咩？我今日食齋啦。哦，佢話收到。嗰陣時我呀懵懵查查，我當佢收徒，佢食齋啊收啦嘛。哦，咁樣賣人收啊，受福嘅，佢就當為自己啊收到。即係賣人受福，佢就唔收到。福佢有相嘅嘛，佢可以受，都是無相嘅。所以埋人受福咧，受有相嘅福，佢唔识你受呢个无相嘅道。埋人系人妄为真，人呢个妄想嚟妄，妄想点可以受无相嘅道？佢唯有食斋念佛、戒杀放生，咪受呢个有相嘅福。乃至啊布施乞儿，咪受呢个有相嘅福。所以埋人受有相嘅福，不识会受无相之道。至于受福便是道啊！当佢受福的时候咧，佢当自己受道啊！ 我今日食齋咯，我今日齋食方餐念佛咯，我今日咧受行文啊，知受福嘅就便是受道咯，一半世人都咁样讲噶喎。布施供养福无边，啊，佢布施布施呢个乞儿，布施贫穷，布施贫穷喺个悲田，即系用呢个悲心咧嚟布施乞儿，悲田。所以咧，悲田咧，你下种子你个福都无边。供养供养三个方，供养三个福田啊！所以你供养三宝啊，呢个福有无边啊？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嘅恩田啊，父母对我哋有恩，我哋而家孝顺父母呢个恩田，所以个三种咧都得福，孝顺父母就恩田，布施乞儿就悲田，供养三宝就福田。最甜了下中之，哦，他福到无边啊，得人天个福啊，出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福都原来做啊，边个做嘅？心中呢个三福做，边三福啊？贪嗔痴，啊，佢布施供养咯，系边个？边个去布施咧？喊咯，生来就得福咯。哎呀，见得人家咁发财，我咁穷，我希望咧我来世我做个大富翁，将我咁犀利布施。边个布施？咪用呢个喊出嚟布施。一个来世唔做大富翁，我真系布施。啊，来世有做个大富翁啊，我咁犀利布施啦。所以布施系一个喊心嚟做嘅。有呢個喊心之後做呢個布施嘅咩？嗱，心中三惡之中一個惡喊惡，第一喊親啊，親即係贊人。哎呀，我都唔想貧窮，我真係贊自己窮嘅。我贊自己窮咧，我要賣得呢個窮，賣得個窮咯，賺個窮咯，唔肯窮喎咁樣喎。賺個窮，啲咩辦法咧？布施嘛，布施咧就賣甩呢個窮。哦，咁樣就為呢個賺襯行呢個窮啊，唔想做窮人。一個菩薩就唔同咧，啊乜嘢都做，窮人又做，有錢人又做，係咪啊？有啲乞兒咧，佢都係呢個菩薩嚟現身嘅，所以咧佢就賺嗰個窮。爭窮嘅布施，誒問佢你咩錢布施啊？我唔想窮咧，我想賣得呢個窮嘅。哎，我真係怕窮咯，我咪用呢個爭嗰個窮嚟布施。呢個咪爭咧，趁惡嚟做咯。第二個惡啊，第三咧布施供養福無邊，用咩心嚟做啊？慈心，慈心嚟做慈福。做呢個慈嘅福咧，而慈咧就有我啦，啊有我嚟享福，話有我享福，一個冇我享福啊，誰都唔做，就有我嚟享福，有我享福啊，呢個就慈咧，啊有我嚟享福個，你知道有我嚟享福噶，啊呢個福我享陣啫，福我享就冇福。啊！呢、这個福就冇咯喎，所以咧，因為有我享福嘅，呢、这個就痴心嚟做嘅。啊，老細，我享福嘅，我去享福，因為我有我嚟享福，你咪痴心嚟做咯。所以心中三惡原來做，貪嗔痴三惡去布施乞兒，貪嗔痴三惡啊咁樣嚟求福啊供養三寶，貪嗔痴呢個三惡哦，係咪孝順父母啊求福？心中三惡原來做，咁啊除咗三惡，佢有咩嘢？冇嘢嘅。埋陣希望咪妄想，妄想咪喊緊痴啦嘛！除咗喊緊痴之外咧，佢還有乜嘢咧？所以咧，就心中三惡嘅原來造，呢、这個造福咧， 咁啊，三宗三恶嘅，唔知造福嘅，佢亦可以造罪。三宗三恶啊，贪嗔痴三恶，不布施、不供养、不孝顺父母，嗰阵时佢唔带造福咯，佢造呢个罪。三宗三恶，原来造福，亦可以原来造罪。一句就包含呢样嘅事。以正受福欲灭罪，孝亲得福罪万载啊！咁啊，以正打算将自己啊孝亲事啊受呢个福，想灭过去孝亲事所做嘅罪。诶，孝亲事做呢个罪，能唔能够灭咧？灭唔到哦。孝亲事做呢个福，灭唔到孝亲事所做嘅罪。所以有漏福不能滅有漏的罪，唯有無漏福就能夠滅有漏的罪。界定未有福的就滅這個貪嗔痴的罪，貪嗔痴做過福的不可以滅這個貪嗔痴的罪，所以有漏福不能滅有漏罪。人之有漏福不能滅有漏罪，孝親得福罪還在。孝親得福的時候，福嘅係有得享，罪嘅還係有得受。所以大富翁都有罪去受嘅。啊，你唔好以為大富翁嗰面啊，完全係享福嘅。有啲大富翁有錢咯，哦，佢享福盡量享，但佢罪來咧，佢又盡量受。所以有些大富翁啊，年紀老的時候，佢都福嘅，聽得差唔多咯，嗰個罪嚟。嗰個罪嚟啲時候啊，生 cancer， 越來越幾多錢都要唔過。哎，嗰個罪就嚟啊！你只係嗰個造福嚟滅呢個罪啊，滅佢唔到嘅。哎，造福讓你，造罪讓你，享福當然俾你享，但罪嘢你係應該受。今日啦，後生得福罪還在，不妨講一個現在的故事俾你，就唔好講呢個人。其實有錢人咧做乜嘢佢都係有錢，但佢唔可以走呢個不正常嗰個路途揾錢。我知道有一個人咧，就係呢個民國嗰陣時咧，發達走運貨，賣運貨咪發達啦嘛。其實佢唔賣運貨又發達嘅，老老實實做生意都發達。佢有福，佢做咩嘢都發達。後來啊。自己問得佛法學，知道自己錯，知道自己錯咧，咁樣咯，就想滅罪咧，就當然咧受福咧。嗰陣南華寺就重修南華寺，哇！佢自己啊，南華寺有三個大佛，佢自己出錢啊起只房，一個大佛嚟嘅地方。蘇佛像嗰個福咪好大，哦，但係咧。冇辦法能夠滅咗佢禁曬啊賣殯火嗰個罪。今日我點樣會知道咧？一班人打場，打嚟香港，打嚟香港嚟啊！呢位大富翁啊，住在一個別墅後房大。佢嗰個炮彈一打打落個屋頂嗰時，佢咩嘢都唔見。他說一點點來跌正個頭，這樣就死了。這樣就死了。死了呢，這樣呢，只有這個福來滅罪，滅不到，爆了得福罪。這個罪呢，就爆了，爆了賣殯火。你不是賣殯火炮彈打死這個人？現在一堆炮彈都跌回你，就着數了。是吧啊，但是他數佛像那個福的來看你的人，所以正受福欲滅罪啊，孝親得福這個罪啊，還不在的。所以有漏的福的，不可以滅有漏的罪。 我就得到罪犯罪，以向心中随罪意，不自性中真惭悔啊！有漏福不能灭有漏罪啦，无漏福能够灭有漏罪。无漏福喺边个地方求呢？但向心中随罪意呢？造罪嗰个意，造呢个杀盗淫妄罪嗰个意喺边？心咯，作罪嗰个心啊，冇作罪嗰个心，罪唔会作罪噶嘛，系由心作罪嘛，罪哪里能够作罪啊？完全系嗰个心，心系作罪之源。我哋向心中啊，随呢个作罪之源，即系作罪个心，作罪个心真量随足。造住嗰個心係玩花啊嘛，迷真起妄又造住嗰個心，反妄被真咧，妄都造住嗰個心。啊，造住嗰個心啊，可以變可以控噶嘛。各自性中真慚悔哦，造住嗰個心啊，哦，有種種嘅心，貪嗔痴，千曲疾忌。各自性喊嗰個自性咧。冇喊啊！呢、這個喊心就滅咗咯。一個喊心一滅啊，喊心所造嘅罪啊，空時滅。啊，趁咧趁嗰個自性有空嘅，趁嗰個自性空啊，趁嗰個心就滅咗咯。趁心所造嘅罪啊，一時又滅。還有啲嘅執記心，執記心所造嘅罪啊。執記心就空嘅，執記嗰個自性啊空噶嘛，啊自性空啊，執記心一空，執記心所造嗰個罪啊空，是不空？是各自性中嘅，貪嗔痴嗰個自性，千曲疾忌啊，驕狂我慢嗰個自性，空都係空嘅，啊咁啊貪嗔痴嗰個心。一空咯、啊，喊趁住所撞嗰個罪一就空，失望罪變兩佢空，是真定非真慚悔，你咪真慚悔啦！你問你嗰個罪係邊個做嘅？係執記心做，你執記心就空，執記心一空喎，執記心所撞嗰個罪一空住咗，執記心所撞嘅罪係以此呢個執記心嘅。執記心所造嗰個罪唔會以此嗰個喊心啊！佢還係以翻嗰個執記心啊！啊，執記嗰個心一控喎，執記心所造殺人放火嗰個罪啊！執記心一控殺人放火嗰個罪，一時就心妄罪滅，兩佢控是得明利真慚悔，咁樣就可以滅罪。啊！否則啊，你用呢個喊嗔痴之後啊造罪，又用呢個喊嗔痴之後就受福啊！喊嗔痴嗰個福又點能夠滅喊嗔痴嗰個罪啫？係咪啊？六祖啊教我哋真慚悔嘛，但有心中隨罪業造罪嗰個業就心，各自性中真慚悔喊嗔痴千曲疾忌個心啊，空。一切罪咧就滅，心妄罪滅，兩句空是得明慧真慚悔，但自性都真慚悔，隨邪行正即無罪。我哋有悟咩？忽然間悟，大成，大成嘅實相啊！我哋仲方法點咪大成？未忽以忽大能，究竟自忽嘅實相。實相無相無不相啊！哦，若果你見到實相咧，就好咯。永嘉禪師問：見實相都無人法，剎那滅一阿鼻業，若有妄語狂中散，自照得不捨塵沙劫。那永嘉禪師見呢個實相啊，人又冇，法又冇，就住個人又空，就住嗰個業呢個法業空。即係證實聲無人法，七羅滅劇阿鼻業，阿鼻地獄嘅業咩都滅㗎。證得實聲嘅人恐法控咯，哪裡還有又冇人又冇法咯，哪裡還有阿鼻地獄嘅業咧？啊！ 不有些人说哦，被地狱的业啊，都能够啊，有没有啱噶？入场网易狂你啊！我念家前事，知招不先趁差权。哎，虽然你能够唔实相都无人法啊，实不悟呢个大乘实相啊，人又空，法又空，嗰阵时咧，阿鼻地狱嘅罪都灭咗，呢、这个咪真忏悔，不悟大乘真忏悔，随车行正即无罪咯、啊。哎，悟到呢个大乘实相啦、啊，大乘忍者自发实相是。大乘果者自发实相是，你未见呢个实相啊？你冇大乘嗰个人，亦冇大乘嘅果。你受大乘嘅人咧，你见实相，从实相而起行，大乘因由实相而正果，就大乘果。从此咧，观实相而行道，念念都随邪，念念都行正。念念咩随邪，念念行正，还咩罪？福都嚟唔及喎，嗱你还要罪？正实相咧，绝对唔会有呢个邪行啊！正实相咧，而起行只有呢个正行，六道万行嗰个正行啊！五逆十恶个邪行冇咗咯，从实相而起行，随吃随邪行正，即无罪。哎，正得实相，若果随邪而不行正，都还有罪。一个正得实相，行正而不随邪，亦有罪。正得实相啊，随邪行正咯，又冇罪。有咩罪？所有一切邪都除咗咯，一切正都奉行无余嘅，哪里还有罪呢？所以唯有啊，悟呢个自发实相啊，从实相而起行，念念都随邪，念念行正，念念都六波罗蜜。念念都自利利他，所以随邪行正即无罪啊！学到成以自性观，即以知佛同一类，相见自发嘅实相，好容易哦！从自性下手咧，我哋学到啊，常常时时刻刻都要观自性，观咩自性？观念佛嗰个自性，观拜佛嗰个自性。观众经嗰个自性，观行自状我嗰个自性，微光翻跳常观自性。嗱，学到都常以自性观啦。你拜佛啲人都观啦，啊观。